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二，农历6月18，北京终于转雷阵雨，27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电祝贺阮春福当选连任越南国家主席，李克强致电祝贺范明正当选连任越南政府总理。“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空间布局更加优化，质量效益稳步提高。李克强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主持召开抗洪抢险救灾和防汛工作视频会议。 全国政协召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专题协商会，汪洋出席并讲话。上半年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稳定，两年平均增长 15.1%。 第四届进博会开幕倒计时100天，签约展览面积已达预期目标。河南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加速恢复。 东京奥运会第三个正式比赛日，中国队收获4银3铜，香港摘得回归后的首枚奥运金牌。 CGTN 智库发布全球网上民意调查， 80%网民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被政治化。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阮春福，祝贺他当选连任越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邦，传统情谊深厚，共同利益广泛。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灾疫，双方坚守共同理想信念，践行团结友好初心，以实际行动赋予两国全面战略合作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越共13大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中越两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步入承前启后关键阶段。我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发展，愿同越南领导同志们一道努力，加强对新时期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朝着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目标不断迈进。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范明正当选连任越南政府总理， 表示愿同范明正总理一道努力，增进双方政治互信，夯实友好合作基础，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构建互利共赢格局，推动新时期中越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 14-5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正向着更高水平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6月，京雄城际铁路黄村疏解工程启动，明年年初京雄城际铁路将实现全线双线运行，北京和雄安之间的运输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北京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副主任李文宏：交通、生态、产业、公共服务等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坚定不移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 更好发挥北京的一核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形成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涉及长江、黄河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中，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华杰：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我市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重要承载地。“十四五”期间，这里将以优化交通模式、强化互联互通为重点，打造绿色高效多样的综合交通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经过4年的努力，大湾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科技创新和产业合作竞争力不断加强， 广东省大湾区办主任葛长伟。 重点围绕建设大湾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编制制定了广东省的实施方案，加强技术研究具体的平台，就是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的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把3D 的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到一起， 区域发展更协调，优势互补更明显，公共服务更均衡，生态环境更优美。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新晨说，十四五时期将努力把区域协调发展推上更高的水平， 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持续的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着力的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的布局，支持各个地区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呢各种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我国区域发展呢更加协调，更有效率，更高质量。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应急部代表国家防总做了汇报。李克强与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安徽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视频连线，并听取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等部门负责人汇报，要求紧绷安全这根弦，抓实防汛救灾措施。李克强说，近期我国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令人痛心，受灾地区和有关方面全力抢险救灾做了大量工作，要继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针对当前十分严峻的防汛形势，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李克强说，人命关天，河南等受灾地区要把救援受困群众作为防汛救灾首要任务，不留死角，不落一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信息，强化预警响应机制，做到及时预警，及时反应，紧急情况下除特殊行业外果断停工停学停业，对城市地铁隧道等要有保障群众安全硬措施，宁可过一些，该停就停，该封就封，加强重点水利巡查值守，一有险情立即处置，做好遇难者家属抚恤，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开展恢复重建，立即动用中央财政预备费，先预拨几十亿元支持受灾严重地区，按灾情核查进度再加大支持力度，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制度，对失职者严肃追责。李克强说，各地各部门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守护好一方平安，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王勇、肖杰、何立峰参加。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人口发展大趋势和老龄化规律，着眼国家发展全局和亿万百姓福祉，发挥制度优势，创新工作思路，强化社会协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老龄化之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条件。90多位全国和地方政协委员参会，40多位委员、专家和基层代表发言，100多位委员通过移动履职平台发表意见。委员们认为，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老龄化与少子化叠加的双重压力，带来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持久的，必须及时应对、综合应对、科学应对。要加快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制定“十四五”老龄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要实施老有所为促进计划，探索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科学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挖掘老年人口红利， 要认真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完善配套措施，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改变生育意愿下降趋势。要引导社会各界树立正确的老龄社会观，推动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以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重点，突出抓好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社会保障三大体系建设，走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在会上发言，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与委员互动交流。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4.4%， 两年平均增长 15.1%，反映出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李思墨报道。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长赵连伟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市场需求稳定恢复，国内外循环逐步畅通。 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2.9%， 两年平均增长 12.4%， 比一季度提高了3.1个百分点。 上半年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全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3.6%， 两年平均增长 20.4%， 比一季度提高 1.4 个百分点。同时，上半年我国能源供给结构逐步优化，生态环保产业发展迅速。赵连伟介绍， 上半年绿色低碳能源持续发展壮大，新能源发电中的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6.5% 和 39.3%， 而火力发电销售收入两年平均增长 8.4%。 上半年我国服务消费明显复苏，消费新业态发展向好，尤其是当前数字技术正加快与实体经济融合，数字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4.2%， 两年平均增长 20.8%， 反映出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向好。 今天是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倒计时100天，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确认参加国家展。总台驻上海记者傅文杰报道。 目前第四届进博会企业展签约展览面积已达到36万平方米的预期目标，工作重心已转向组展招商，其中签约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超过上届，回头率超过80%，同时有30多家为首次参展。经过初步排摸，将有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 全球10大汽车企业将全部参加第四届进博会的展览，世界10大化妆品品牌及其集团全部报名参展，全球5大粮商将首次在进博会上聚首，全球前3大快递企业也将在服务贸易展区集体亮相。 今年的国家展将首次采用虚拟现实、三维建模等技术手段，为参展国搭建标准化数字展厅，分主题展示参展国国别特色，同时设置互动功能，提升线上展示效果。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顾鸿辉表示，今年进博会将进一步从服务国家战略中深化筹备工作，持续放大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支持浦东在进博会期间试行更大力度的人员出入境等配套措施，并推动常态化制度化，支持在进博会期间举办上海消费促进系列活动，充分发挥进博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平台作用，打造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亚太的进出口商品集散地。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请听加快开放步伐的备案证，采制总台记者李思墨、任梦妍、周红。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主持人贾楠。我讲述的文物是上海自贸区颁发的第一张外商投资企业备案证。这张看似寻常的证明，因其右上角标有 number 000001的编号，而具有特殊历史意义。2013年9月29日，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随后第一张外商投资企业备案证颁发。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经济发展处处长李小红介绍说， 上海自贸试验区就探索建立了叫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这管理模式。那么在负面清单之外的投资领域，就是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 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由审批到备案，一词之变，加快了上海自贸区对外开放步伐。经过8年的发展，上海自贸区这片土地已经成为中国迈向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在这里诞生，并向全国复制推广。2020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施行。根据这部法律，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同时，上海自贸区颁发的第一张外商投资企业备案证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我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展示馆讲解员龚刘轩。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我们仍需奋力攀登，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是一支诞生于秋收起义的红军连队。组建94年来，红一连传承红色基因，勇当强军先锋，在新时代争做敢打必胜、铁心向党的红色传人。总台央广记者宋鹏超、刘静英报道。 建联94年来，红一连持续擦亮党员名片，烧旺组织炉火，让连队建设全面过硬。指导员郑继文： 我们连队党员的问题，群众敢讲；支委的问题，党员敢点；书记的问题，支委敢批；党支部自我革新力、自我进化能力比较强，所以说才能在94年的历史中历久弥坚、经久不衰。 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基因，不仅融入到红一连的骨子里，更落实到了备战打仗的实际行动上。2019年，连队赴海拔4300米的川西高原参加适应性训练，在生命禁区练意志、练战术、练作风，全面检验联署武器装备极限作战效能，创新探索打法训法。连长胡冠磊： 打仗是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对于我们有着厚重历史的连队来说，把军事训练练精练透，把主责主义把握好，其实就是对我们党最大的忠诚。 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创举塑造了我军的军魂，也为红一连烙上了铁心向党的忠诚底色。全连官兵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续写新的篇章。第8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张资坤： 支部是堡垒，党员为旗帜，把官兵紧紧团结凝聚在一起，敢当先锋，勇挑重担，以不懈奋斗和昂扬风貌，诠释了铁心向党的新时代红色传人应有的样子。 本台短评：人民军队党缔造，军魂永固心向党。红一连将铁心向党、敢打硬拼的基因融入在一代代官兵血脉中，在新时代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再创新辉煌。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伟大建党精神滋养党性修养。 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第3天，中国代表团再添4银3铜，香港选手摘得回归后的首枚奥运金牌。总台央广记者钱程、夏振宇报道。 在昨天上午进行的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雨霏获得一枚银牌，尽管与冠军失之交臂， 但张雨霏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 就我觉得哪怕我拿不了第一名，我也不会说让我的对手赢得那么轻松，我们一定要争一争，就是我可以输，但是我绝对不会轻易认输。 00后小将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获得一枚铜牌，在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比赛中，中国组合陈艾森和曹原以 1.23 分的微弱劣势屈居亚军。女子双向飞碟射击比赛中，中国选手魏萌收获一枚铜牌。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同样收获一枚铜牌。在奥运会乒乓球首个混双金牌的争夺中，中国组合许昕、刘诗雯经过七局苦战，3-4不敌日本选手水谷隼和伊藤美诚，摘得一枚银牌。举重赛场，廖秋云在女子55公斤级比赛中也收获一枚银牌。此外，中国香港选手张家朗昨天在男子花剑比赛中获得金牌，这是香港回归后的首枚奥运金牌。 今天东京奥运会进入到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将决出20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击剑、跆拳道、射击等多个项目上有望冲金。 各部门采取有效举措，加速河南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总台驻河南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王婷杰报道。 在河南省新乡市平原体育中心，志愿者陈女士正在对外地发来的救援物资登记造册。 咱们政府设置了好几个集中点，然后物资集中到一起，然后再按需派发。 新乡市共设置集中安置点420个，保证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的饮用水喝、有临时住处、有网络通讯信号、有病能及时医治。目前新乡市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正在逐步恢复。郑州市京广快速路隧道救援目前已基本完成排涝、车辆拖移及人员搜救任务，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郑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江涛： 接下来除清淤和消沙外，为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相关部门已对隧道周围进行封闭。隧道何时能够重新开通，将根据检测后的安全评估结果决定。 截至昨天中午，河南1854条受损供电线路已抢修恢复1752条，恢复供电351万户。郑州自来水公司受损的8座水厂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主城区因灾停水的1221个小区已全部恢复供水。 本台消息，水利部最新发布的信息显示，昨天8点到20点，河南、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共有3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河南渭河干流、浙江钱塘江支流曹娥江、甬江支流姚江、黑龙江乌玉尔河支流润金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台风烟花影响区域2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预计今天江南东北部、江淮、黄淮东南部等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开展灾害隐患全面排查，逐一建立风险台账，并立即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一旦出现极端天气等非常情况，要坚决及时启动最高等级响应，杜绝侥幸心理，克服麻痹思想，防止贻误战机，尽最大可能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25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40例，江苏39例，辽宁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其中本土4例，江苏、安徽、广东、四川各1例。截至7月2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亿5026万8000剂次。 从昨天起，南京高风险地区增至4个，分别是江宁区路口街道维和区域、路口街道石念村、路口街道白云路社区、茅亭社区、机场社区和永兴社区所在的连片区域、路口街道铜山社区和谢村社区所在的连片区域。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他指出，在新的征程上，希望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以赤诚礼敬之心加强传承保护，创作生产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民间文艺优秀作品。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同比下降 2.9%， 臭氧浓度为每立方米138微克，同比下降 2.1%。 商务部昨天公布海南跨境服贸负面清单，这是我国跨境服务贸易领域首张负面清单，列出针对境外服务提供者的11个门类70项特别管理措施。凡清单之外领域，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境内外服务提供者一律一视同仁，平等准入。该清单将于今年8月26号起施行。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我国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稳定在 80% 和 70% 左右，医保经办服务将实现省市县乡镇村全覆盖，推动医保经办服务网上办理。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 CGTN 智库于北京时间7月26号晚间发布网上民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参与投票的全球网民 80% 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这份民意调查从北京时间7月24号凌晨开始，使用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中文、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进行。截至7月25号22点，参与投票的网民中，在推特平台上，西班牙语网民高度认同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比例达 90%。法语、俄语、英语网民认同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的，分别是 88%、83%、70%。在脸书平台上，英、西、法、阿、俄语网民平均 83% 认为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有英语网民指出，世卫组织应努力解决政治压力，病毒溯源是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的政治策略。有俄语网民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西方国家发起的一场斗争。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2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22294例，达到19408019例，死亡病例增加7644例，达到4162304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517648例，死亡611115例。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道，佛罗里达州公寓大楼倒塌事故最后一名遇难者身份已确认，事故累计夺走98条生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方亮、孙稳、刘梦雅，主播钟成、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